旅居朝鲜人总联合会各级组织和团体分别致电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表示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发来贺电的有旅居朝鲜工商联合会常任理事会、旅居朝鲜青年同盟中央常任委员会等总联的中央团体及其下属组织、朝鲜新报社、朝鲜通讯社等事业机构、总联各地方本部、朝鲜大学和各级旅居朝鲜学校。电文指出，共和国的成立是民族神圣的喜庆和历史事件，它宣布了朝鲜5000年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自主政权的诞生，给旅日同胞带来了自主独立国家海外公民的荣誉。因为由伟大领袖金日成大元帅建立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大元帅一向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所以旅日同胞才能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如今因为有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英明的领导旅日朝鲜人运动，而尽情享受更为自豪的生活。电文表示，衷心祝愿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玉体健康。